朋友啊。 孩子口中的为什么，其实只要一个答案，就是陪伴。陪伴孩子成长，收获无法替代的美好。您做到了吗？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刘彻登基以后，马上进行了感恩大回馈。感恩回馈的人自然是他至亲至爱的人，是这样具体分封的：封他的祖母窦太后为太皇太后，封他的母亲王氏为太后，封他的金屋藏娇的太子妃陈阿娇为皇后，封他的两个舅舅田汾和田胜为武安侯和周阳侯，而敢于拿青春赌明天的王志之母臧儿也是咸鱼翻身，被封为平原君。刘彻上任以后，虽说已经正式的当家做主了，而且还是一国之主，但他想实现自己的梦想却并非那么容易。他的曾祖母，也就是太皇太后窦太后这一关还需要来斗智斗勇。话说自周亚夫辞去丞相职务以后，刘彻继任丞相职务。这个刘彻只是个平庸之辈，汉景帝当时只是把他当花瓶做摆设。后来周亚夫绝食而死，汉景帝又任命太子刘彻的老师魏婉为丞相。汉武帝刘彻上任之后，除了对自己的至亲之人感恩回馈，其他朝中大臣的职务大多都没变。一朝天子一朝臣，鉴于魏婉和汉武帝之间的关系，魏婉终于可以放手一搏，大干一场了。他已经不再满足在背后偷偷的工作了，他把自己的思想革命搬上了历史的大舞台。他建议刚上任的汉武帝要择贤臣来治国。汉武帝对这个昔日的恩师，此时的国之栋梁，自然是言听计从，于是下了一道圣旨，大致意思就是说要举行一次公开招聘公务员的考试。他的圣旨一出，天下文人骚客是闻风而动，特别是自秦始皇以来被打压的儒生们，终于等到时来运转了。面对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自然个个都争先恐后地往京城里边赶。面对众学者儒生们的到来，汉武帝很是高兴，当然他不可能学秦始皇为他们安排吃瓜比赛，他安排的是笔墨比拼。事实证明，汉武帝的这次公开招考很成功很圆满。一个人浮出了水面，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他就是这次考试的状元董仲舒。董仲舒是信都国广川人， 他的考卷汉武帝看了一遍又一遍，读一遍参悟人心，读两遍醒悟人性，读三遍感悟人生，是读千遍也不厌倦，读万遍意犹未尽。于是董仲舒很快就被汉武帝特别召见了。与其说是召见，不如说是汉武帝对他的第二次考验。不过先前是笔试，现在是面试。面试不单单是要看董仲舒人长得怎么样，脸上有没有雀斑青春痘啊，更重要的是试他的口才。朕有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烦请先生解惑。面对董仲舒的面试，汉武帝一开始显得恭敬有加，态度诚恳至极，没有半点考官的架子，反倒像一个误入歧途的人等待高人指点一般。三皇五帝从兴起到衰弱，这是不是天命呢？夏商周三代受天命而兴起，他们的祥兆是什么？灾异变化又是什么？是天命还是道义？朕希望社会能流行淳朴的风气，朕希望四海升平，百姓能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朕也希望法律能坚决地实行下去，所有人都有安全的保障。朕希望能够享受天的保佑和鬼神的荫治，却不知如何修治整治，达到心中的宏愿，故请先生赐教。汉武帝大有把埋藏在心底16年来的十万个为什么都搬出来的气概。面对汉武帝撒豆子般的提问，董仲舒显得不急不躁，平淡而从容地回答了一句话，只有四个字：天人感应。董仲舒随后进行了解释，他说天命、天智、天意存在，天是宇宙间的最高主宰，有着绝对权威，人为天所造，人负天数，天人合一，人君受命于天，奉天承运进行统治，代表天的意志治理人世，一切臣民都应绝对服从君主。天人感应在肯定君权神授的同时，又以天象示警，意灾前告来鞭策约束帝王的行为。董仲舒的天命论使得君主的权威性得到了空前提高，他把君权建筑在天恩眷顾基础上，表明君权乃上天所授，从而使君主的权威绝对神圣化，这有利于维护皇权，构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随后他向汉武帝献上了三个锦囊妙计，实称天人三策，归纳起来是这样的：第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说，凡是不在儒家的六义经典之内的其他各家学派的学说，应该禁止传播，坚决杜绝这些学说和儒家学派同存共异，这样老百姓就不知道天外有天，当然就会老实本分，不敢有其他想法，更不敢犯上作乱，则天下可治。汉武帝觉得他提出的思想革命很是新颖，而且正符合他的雄心，就独尊儒术好了，于是当场拍板恩准。第二，立太学，设养序，实行道德教育。董仲舒说，要长治久安，就应该以德治国，以德治国就应该从娃娃抓起， 从娃娃抓起就必须开设官学，教材只能是诗书礼乐易春秋论语。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还应该找一批人编写新的教材。汉武帝没有犹豫，同样批了恩准两个字。第三，春秋大一统，尊王攘夷。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把封建的大一统说成是天经地义不容更改之事。他认为应该一损诸侯，尊王攘夷，一统于天子，并使四海来臣。这一条是从维护大汉的大一统出发的，汉武帝没有不恩准的道理。好了，面试到此结束，结果毫无悬念。面对汉武帝的诸多疑难杂问，董仲舒回答的不但流利，简直堪称完美。天人三策，可谓是惊世骇俗之言。汉武帝是又惊又喜，顿时间茅塞顿开，大有豁然开朗之意，心里边感叹着：“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他当即决定对这个人才重用。考虑到官场的一贯作风，按照先到基层然后到顶层的做事原则，任命这次考试的状元董仲舒为江都国的相，辅佐汉武帝的兄长刘飞。同时受封的还有榜眼严柱，被任命为中大夫；探花公孙弘任命为博士。那接下来就是汉武帝实行思想革命的时候了。汉武帝自从产生了思想革命以后，这个刚刚登基的少年皇帝不再孤独迷惘，相反，他为自己这么快就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而感到高兴和庆幸。而他的老师兼丞相魏婉见汉武帝突然对儒术这么热衷起来，自然是求之不得。于是他二话不说，先来个火上浇油再说。魏婉弄的这桶油也是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申公。想必大家都还有印象吧。楚王刘戊天生淫暴，申公作为他父亲最为器重的老臣，尽职尽责的屡屡相劝，最终只有两个字来形容：无效。于是申公选择了飘然离去，后来成了赤脚教授，四海为家，到处传业授道，门下弟子数不胜数。申公的大名，弱冠的汉武帝也早已经如雷贯耳。面对魏婉的推荐，他自然极为想见这个儒学泰斗。于是汉武帝用实际行动教会我们两个成语。第一个成语是驷马难追。汉武帝为了表示对这位儒学泰斗的重视，他使用了最高礼节，驷马安车。我们通常所见的马车都是用一匹马，但汉武帝这次却使用了四匹马。且不说这样阔气了不少，但是四匹马拉一个鞍车的速度，我们也可以想象有多快了。要不我们怎么去理解那句话呢？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第二个成语是糖衣炮弹。汉武帝为了防止马车颠簸，怕已经是古稀之年的申公吃不消，还特命人用蒲草包裹好鞍车的轮子，还怕申公不肯出门，还特令使者带有玉璧和布帛等价值不菲的聘礼。如此厚重的糖衣炮弹 砸向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可以说是下足了老本。汉武帝用最高的礼仪把申公迎进宫以后，然后毕恭毕敬地向他询问治国安邦之道。偏巧申公是一个实干家，他认为做人做事都应该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不能满嘴知乎者也地说个不停。总之套用一句歌词，就是说到不如做到，要做就做最好。因此这位实干家面对汉武帝的殷殷期待目光，惜字如金，只说了12个字：治国之道，言不在多，多做则行。可是呢，汉武帝并不喜欢这样的实干家，他偏生喜欢吹牛家。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出必言，言必行，这才是他认可的人才。他原本以为千里迢迢把久负盛名的申公请来，一定会再重演一次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的场面，却不料申公说完这12个字之后，嘴巴上就像贴了膏药似的，任凭汉武帝怎么挤眉弄眼儿，都再也没有下文了。两个人相对无语，汉武帝终于失望了，两个人的座谈会就这样不欢而散。当然，失望归失望，但汉武帝费了这么大的本钱把申公请来，如果就这么让申公回去，不但对不住申公一大把年纪，更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啊。好歹也得安排申公一个官来当啊。于是申公有了一个新的官职，太中大夫。就在汉武帝对思想革命蠢蠢欲动，四处招揽人才的时候，冷不防遭到了窦太后的当头一棒。窦太后的打狗棒已经多年没使用了，这次却毫不留情地挥向了汉武帝的老师，此时大汉王朝的丞相魏婉。原因很简单，谁叫你魏婉公开推行儒学思想呢？这明显和他大汉历年遗留下来的黄老之学背道而驰，不拿你开涮，拿谁开涮？大家肯定会问，儒学和黄老之学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其实这个问题应该一分为二的来回答。怎么说呢？这就是一个守旧和创新的问题。黄老思想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奉行的思想，从此汉朝的继承者都奉行这种思想，到了文景之治的时候，已经到了根深蒂固的地步了。窦太后从汉文帝刘恒到汉武帝刘彻，已经是历经三代的三朝元老级人物了，如今汉武帝却突然要夺去他们老一派的精神信仰，他作为黄老思想的代表人物，自然就不答应了。于是他向汉武帝进行了一次逼宫，理由是魏婉年老力衰，不宜在朝中为官了，理应回家颐养天年。汉武帝刚刚上任没多久，哪儿经得起祖母的软硬兼施啊，最终只好向黑暗势力暂时妥协。妥协的结果就是魏婉成了替罪羔羊。魏婉正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呢，冷不防被窦太后当头一棒，一棒子打得他晕头转向，只好丢了丞相的位子落荒而逃。结果是窦太后的侄子窦婴又捡了一个便宜， 不费吹灰之力就占了丞相之位。窦婴虽然是窦太后那边的人，但他骨子里却一直流着叛逆的血液。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他有点像当年项羽的叔叔项伯，关键时候总是胳膊肘往外拐。当然，他这个拐是站在国家利益和原则上来拐的。比如说当年汉景帝酒后失言，扬言百年之后传位于自己的亲弟弟刘武。窦婴不惧窦太后的淫威，以罚酒的形式解了汉景帝的围。也正是这样，窦婴在官场始终起起落落，以至于在当年的太子争位之时，连一向敢言敢谏、天不怕地不怕的窦婴也变得畏首畏尾，不敢造次。正印证了那句老话，伴君如伴虎。在朝中当官一点都不能马虎啊。后来桀骜不驯的丞相周亚夫被汉景帝给咔嚓了，他更是感到压力了。他甚至做好了平平淡淡度过后半生的准备。可是就在这时候，思想革命的缔造者魏婉遭到窦太后当头一棒，他倒下了。时来运转的窦婴在毫无征兆的前提下实现了一步登天，坐上了丞相的宝座。窦太后以为自己的侄子窦婴坐上丞相的职位，为了弥补当年的过失，上任后一定会进一步镇压儒学，确定黄老思想在朝中不可动摇的地位。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事实证明窦太后这一次又错了。窦婴表面是黄老之学的支持者，但实际上他是一个有政治眼光又有开拓头脑的人。以他的判断认为黄老之学终究会过时，终将要被历史的发展所淘汰，而儒学是他最看好的学派。说白了，他也是一个像魏婉这样表里不一的人。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解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早春三月，园艺工人蹲在花盆前，仔细地挑选出合适的菊花芽，剪下来准备扦插。这几百盆绿芽一眼看过去，并没有太大差异。但刘展知道每一盆都有它的独特， 一盆是一个品种，没有重样的。 您跟我说说，比如我觉得这两盆吧，这样差不多吧，看着。 你看这俩是接近，可是花不一样，不是一个品种。这是一种球形大圆的，这个是那个勾环，就它那花瓣垂下来以后，它完了反上了一个勾。 刘展，北海公园菊花班的园艺师，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海公园标本菊传统养殖技法的第四代传承人。如今已是中国菊艺大师的他，与菊花结缘却是一个偶然。 我们那年代就是高中毕业以后，就是分配哪儿是哪儿，就分到北海公园了。刚开始是养那个草花，后来呢，人家调整说这个部门累点，需要年轻的小伙子，就给我调过去了，就又养这菊花，77年来的，等于是干了一辈子吧。 那么，

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走了魏晚，汉武帝本来心里边很凉啊，但是有了窦婴的支持，汉武帝又信心大增了。接下来他任命他的舅舅田汾为太尉，著名儒者代表人物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这样朝中最高领导层的几位重量级人物都变成了儒派的坚决支持和拥护者。随后窦婴、田汾、赵绾、王臧四个人组成了儒家思想革命的四人帮。四人帮的政治路线很明显，一是找机会检举和贬谪朝中非儒派重臣，没有机会创造机会和条件也要严厉打击他们；二是不断宣传儒家思想，使之深入人心。当然他们之所以敢这样做，原因就是有汉武帝做后盾。一时间这四个人的帮派风光无限，朝中大臣谈帮色变，黄老思想如同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似乎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可是呢，按照历史辩证法的规律，我们知道历史上任何一次重大改革和创新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不会坐享其成的。窦太后不是吃素的，她定然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四人帮胡作非为。她的打狗棒再一次高高的举起，四人帮所引领的这次思想革命即将面临更为强烈的暴风骤雨。汉武帝和四人帮正在想大干一场，彻底实现独尊儒术的思想革命，却低估了窦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反击。鉴于四人帮乃朝中重权所在，又有汉武帝在背后撑腰，虽然在推儒扫黄中效果显著，但因为窦太后这个老佛爷在，扫黄大会还是雷声大雨点小。换句话说，要想彻底扫黄成功，以窦太后为首的黄派思想守旧派必须得搬除，而搬除老佛爷唯一能动用的力量就是刚刚上任不久的汉武帝刘彻。四个人的帮派当中的老三赵绾，于是马上给汉武帝打了这么一个小报告。报告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尊敬的皇帝陛下，按照自古流传下来的礼节，妇道之人怎么能干预朝政呢？请陛下收回凡事向东宫报告的命令。 昭婉这个小报告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就是建议汉武帝以后凡事自己拿主意，不必再经过东宫窦太后的审批了。说白了就是架空窦太后，夺去窦太后在朝中的权位。应该说赵婉的出发点是好的，他是想让汉武帝早点收回实权，从而把这场思想革命进行彻底。可是啊，他们太低估和小看窦太后的能力了。窦太后自从拿汉武帝的老师兼一国之丞相魏婉开涮以后，以为这样可以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却不料走了一个魏婉，却来了一个四人帮。面对这四个人咄咄逼人的态势，窦太后并没有马上出击，而是选择了隐忍。他在等，等四人帮露出破绽来。事实证明，姜还是老的辣，他的隐忍换来的却是四个人的麻痹大意和夜郎自大。赵婉急于求成的这个小报告，竟然成了窦太后手中强有力的把柄。大家肯定就会有疑问了，赵婉这个小报告是打到汉武帝那儿去的，怎么会成了窦太后手中的把柄呢？原因很简单，有人告密。告密的是雍后派的重量级人物武强侯庄清翟。窦太后并没有对四人帮打草惊蛇，但并不代表她不在暗中监视和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相反，雍后派人士都在暗中磨刀霍霍，只等窦太后一声令下，把包括四人组在内的儒派人士一网打尽。因此，赵婉的小报告自然逃脱不了雍后派人士的法眼。赵婉打向汉武帝的小报告，竟成了窦太后反击思想革命的导火线。面对着庄清翟的密报，窦太后知道他等待的时机终于来了，是该出手的时候了。于是窦太后直奔宫中，找到了汉武帝。汉武帝接了赵婉的小报告，正犯愁该何去何从呢。面对气势汹汹而来的窦太后，他自然知道小报告的事儿已经被窦太后知道了，但脸上依然不动声色，从容地向窦太后请安，平淡地问窦太后突然驾临寒宫有何贵干。窦太后的脸上冷冰冰的，目光像刀子一般直射在汉武帝的脸上，不怒自威，令人不寒而栗。过了半天，只说了这么一句话：赵婉迷信儒术，离间亲人，皇上难道想把他变成新元平第二吗？汉武帝毕竟才16岁，又刚坐上皇帝的宝座，面对祖母的质问，他哪里敢答呀，脸上的冷汗像雨一般的流下来。窦太后得势不饶人，丢下让汉武帝给他一个交代的话之后，愤愤而去。窦太后走了之后，汉武帝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关键时候，他只能去求教自己的母亲王治，王皇后。王皇后那是什么人物啊？她马上教会了汉武帝两个道理。第一，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王皇后对汉武帝说了，你才刚刚上任没多久，虽然有四人帮你，但还是人单力孤啊。而窦太后是三朝元老级的人物，朝中势力众多，你此时如果公然和窦太后作对，窦太后一旦发飙，只怕你吃不了兜着走。以窦太后的势力，把你从皇帝的宝座上拉下来，那是易如反掌。因此呢， 当务之急应该顺从窦太后的意思，严处赵婉。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舍了赵婉一个人来保全你的皇帝才是关键的。第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既然连窦太后这样的人都可以隐忍得这么好，都可以沉住气来等，你也要等啊。你要想进行自己的思想革命，完全可以等到窦太后死了，那时候天下就你一个人真正说了算，你想干什么，天下又有谁能阻止你呢？正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想干大事业，为什么不能学会等呢？窦太后已经是古稀之人了，能经得起几个春夏和秋冬来等待呢？王皇后就是王皇后，单从她教儿子刘彻的两个道理上，我们就能明白她当初为什么能在几乎不可能当中取得后宫争夺战的胜利了。她的目光远大，远到可以看到未来，正如下围棋一样，业余的棋手能算到几步棋就满足了，而职业棋手往往能算清每个变化后的几十步甚至上百步。成功的人之所以能成功，就在于成功的人比失败的人多算了那么几步，多走了那么几步。汉武帝茅塞顿开以后，只能是含着眼泪把赵婉革职入狱候审。赵婉以诽谤罪坐牢去了，按理说窦太后应该满意了吧，可是窦太后并不满足，她给汉武帝开出了这样的条件：赵婉诬主欺上，死有余辜，你必须提着他的人头来见我。赵婉毕竟是汉武帝颇为欣赏的人才，本来他以为做做表面功夫，把赵婉关起来就可以平息窦太后的怒气了，可哪成想窦太后的胃口这么大，竟然要人家的命。于是汉武帝为赵婉辩解起来，他说赵婉是丞相窦婴和廷尉田汾推荐的人，活罪难逃，死罪就免了吧。汉武帝毕竟少不经事，这一辩解不打紧，却把整个四人帮都给牵扯了进来，而窦太后要的正是这样的结果，于是按照追凶查源的原则对四人帮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赵婉和王臧入狱，窦婴和田汾革职。赵婉和王臧入狱之后，原本以为汉武帝会救他们出去，但听狱官说窦太后要他们两个把牢底坐穿，他们两个彻底的失望了，自知活命无望的他们最终选择了自杀。而窦婴和田汾之所以只是免职而没有打入死牢，只因为他们俩的背景身份有点特殊，窦婴胳膊肘往外拐，但毕竟是窦氏家族的一员，而田汾是汉武帝的舅舅，是王皇后同母异父的哥哥，鉴于两个人的特殊身份，这才网开一面。自这以后，汉武帝一手打造的四人帮瞬间就灰飞烟灭了，而那个怀才不遇的申公只因在面对汉武帝面试时惜言如金，没有受到汉武帝的重用，却因祸得福，躲过了一劫。趁此机会，申公来了个告老还乡，又去当他的赤脚教授去了。新上任的丞相是百智侯许昌，御史大夫是武强侯庄清翟，郎中令是石建维，内史为石庆， 这四个人构成了新的四人帮。当然还是和老帮派人一样的多，但效忠的主人却是有区别的。前边那四个人效忠于汉武帝，这四个人自然效忠于窦太后了。许昌和庄清宅这两位雍后的元老级人物我们并不陌生了，但是石建和石庆是何许人物呢？为什么从默默无闻的人一下子位列朝中四甲呢？原因很简单，因为石建和石庆是万旦君石奋的儿子。万旦君石奋想必大家都还有印象，在当年的太子争夺战中他是雍后派的代表人物。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他的生平。石奋，河内郡温县人，一路风雨一路阳光，15岁跟随汉高祖刘邦做小吏，后来因为他的姐姐入宫做了刘邦的美人，他被升为中眷，汉文帝时做了太子太傅，汉景帝时位列九卿，绰号是万旦君。他有着最独特的教子方法，绝食。凡是子孙当中有人犯了过失，他就不肯吃东西，以此表示严重抗议。直到他的儿孙们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袒胸露背地向他负荆请罪，他才肯原谅他们。最得意的事情是一个人经历了五代。石奋经过了大汉成立的汉高帝、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五代皇帝了。父子皆千旦，石奋官列九卿，俸禄自然在千旦以上。他的四个儿子在汉景帝时都做了朝廷大官，俸禄都是2000旦，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最失意的事情呢，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石奋恨只恨人终究会老，此时已经告老还乡，虽然不能为窦太后重新组建新的四人帮而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但是他的两个儿子替他顶上去了，这让他感到一丝慰藉。新的四人组上台以后，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思想革命也暂告一段落，结果是革命人士贬的贬，杀的杀，革命的火焰已被以窦太后为首的黑暗势力绞杀在萌芽状态。可是正如革命的路上没有一帆风顺一样，星星之火终究会成为燎原之势。汉武帝现在只有依照他母亲王皇后为他制定的法宝，等。等到窦太后归西的那一天，也就是汉武帝重新站起来，扬眉吐气的那一天。那么国事受挫以后，我们且来看汉武帝的家世好了。话说汉武帝当年之所以能战胜一系列强有力的对手，最终登上太子宝座，离不开汉景帝的姐姐长公主的支持。如果他们不是联手制造了一个令后人津津乐道的金屋藏娇，如果不是走后宫的勾股定理，如果不是强强联合，汉武帝就不会有今天君临天下的风光。因此饮水思源，汉武帝登基以后自然不会忘了青梅竹马的陈阿娇。建元元年9月1号，汉武帝封陈阿娇为皇后。长公主的努力没白费，终于看到自己的女儿堂而皇之地当上了皇后，而汉武帝也对这个陈阿娇感恩戴德，因此两个人是相亲相爱，倒也羡煞了很多人。可是呢，汉武帝毕竟年少轻狂，